슬슬 진심으로 달리는 사람 모양 자세 근본 부과동 자세 주도까지 네 입에 번번통 입이 거의 빛나 멍멍동동장 자세 겨우친 슈퍼진 떠올려올랑 자세 그다리는 인질 황금 인간성 주식 이름 모두 영수를 샐량 주변 뒤로 전화를 가요 더욱을 허진 시간 현실 대체 수고지는 쇼는 매일 시도야 가져다 터질 시화 다시 가려면 원룸치랑 웃기 원하시는 뒤로부터 빈조지 이루지 원결이도 지려주자 심판이 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Yeah.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出画画，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 This is not no love line. I'm not picking up the midnight. I'm not giving you no more time. Now let's get a few things right.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no lie. Let me tell you what you mean, yeah. Just to wait around for you all night. You ain't getting no more mine.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And the girl loves the boy, but the boy doesn't care. He only calls when it's 1 a.m. And she's trying to find a reason why she waits so long.Done here, done everything, did for a boy who will never come home. She's done waiting, she's done waiting. I'm done waiting for you. I won't answer, I won't bother. I won't answer to you. This is not no lie.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我想为你写我遇到过的一切山川河流，和你欣赏每一盏最美的日落。 你用温柔手臂挽住迟钝的我，蓝色披风鼓囊着半里放弃动，骑行在泉水小镇下坡有点陡，正好紧贴我背后，只有我能懂你情。

给的难题，我不曾逃避，谁叫我已爱你真心，总有一天可以用力紧紧抱住你，你请继续的呼吸也要有点目的，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你不一去却不见踪影，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哦，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以为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你给的难题我不曾逃避，谁叫我已爱你真心，总有一天可以用力紧紧抱住你，历经继续的呼吸也要有点目的，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除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 FM974就是喜欢听啊，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星人， 全季集结，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97.4 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用一个眼神

有机会见面，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然后开启心动模式。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Try again. 我很开心遇见你。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我是麦同学。在人生的路上，过客很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终点。他人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而我向你。 烛月色贪恋的交集，在浮于虚词中交映，忙碌的声音，慢慢的长夜，去匆匆的留下感情。神色太慌张，你眼神逃避，却如此的令人着迷。为何总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曾经多少个牵肠拉扯不舍夜晚，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何必拿真心与寂寞去纠缠。几月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总遇见一丝间为难，总是不能抵抗你信手的晚安，执迷于你忽远忽近难桥段，迂回一句晚安，多情人却自找难堪。